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翻开圣经，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1章1到18节。由我来读经文。《使徒行传》11章，这是上帝的话语。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的、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不要疑惑，或者不要分别等类。同时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里。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拦上帝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你不只赐下我们儿女的名分，你不只叫我们称义，你也赐下那悔改得生命的恩典，你也赐下那能够听这个道的耳朵，能够讲这个道的嘴巴，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因为听到而得救。天父，就求你祝福今天在此聚集的圣徒们，就像在2000多年前在哥林流家里的圣徒们，都因为听到而信道而得救，而发出赞叹，而发出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使徒保罗之后他会写，外邦人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是一个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知道的，但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有一个非常具体在历史在时空之中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是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记录的。有一个名叫西门彼得的使徒，还有六个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来到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城叫做该撒利亚，进到那个城里一个名叫哥林流的罗马百夫长的家里面，然后把上帝的道传给这些外邦人，使他们得救。这发生在哥利流家里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情，是一个救赎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如果彼得没有去哥尼流的家里，今天你我就不会聚集在这里新庄。我的意思是，如果上帝没有定义要外邦人得救，如果他没有安排外邦人领受上帝的道，如今你我就仍然是 与基督没有关系，是在以色列国外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且我们活在世上就没有盼望，没有上帝。这件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件事对上帝来说非常的重要。世人都不在乎自己是否得救，但是上帝非常在乎外邦人要得救。上帝总是在乎人得救过于人自己在意自己得救。我们怎么知道上帝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上帝非常在乎某一件事情？如果有某一个字句，或者有某一段情节重复的出现，你大概就知道上帝要你特别留意于某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10、第11章，路加叙述彼得他的异象至少两次，哥尼流的异象有三次，好像上帝特别得意他对此事的安排，他也特别在意要我们知道他如何安排外邦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哥尼流事件不论对外邦人还是对犹太人，其实之后都有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正式开启教会对外邦人的宣教，也逼使犹太人的信徒重新检视到底什么是福音，重新思想福音应该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这个福音叫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个福音也必然会改变人的文化，改变人的习俗，改变人的身份认同。不仅对外邦人来说是如此，就连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如此，对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让我说的更具体一点，在领受福音之后，要不是外邦人不能够吃猪肉，要不然就是犹太人能够吃猪肉。因为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的人之中，不应该再有可以吃猪肉和不可以吃猪肉之分别。 So 使徒保罗他自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父的右手边，赐下圣灵之后，彼得必须回答，在新约时代身为上帝的儿女，能吃猪肉还是不能吃猪肉？上帝必须先破碎彼得心中的偶像，他才能够进到哥尼流的家中。我说彼得心中的偶像，因为除了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之外，所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能够吃什么不吃什么，或者你受割礼不受割礼，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偶像。哥尼流事件是一个救赎历史事件，也是上帝他一直预定指定要发生的事。从一开始他就应许亚伯拉罕，他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上帝也呼召他的仆人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以色列人啊，犹太人 no，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人。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这还不够，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而谁是耶和华的仆人，谁是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上帝的救赎总是要临到万民的，外邦人有一天要仰望他的名。这个也是主耶稣他自己吩咐门徒们会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使徒行传一开始 他就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们知道他们是要叫外邦人、叫外民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当外邦人开始实际的信耶稣的时候，当他们成为上帝的后嗣的时候，这些犹太的门徒们仍然需要学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分为列为两半、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借着他，就是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也就是说，圣殿的幔子裂开，就代表就预告主耶稣基督为人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旧约时代，如果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外邦人，有没有这个可能？还是有可能，但是你要按规矩来 ，right？ 你必须要先归入以色列的民族。摩西写说，如果有外邦人寄居在你们那里，他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怎么样？他们的男子务要先受割礼，然后可以当他是本地人，然后容许他守这礼仪。但是没有受割礼的就不能够吃逾越节的羔羊。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当守同一条律例。那在新约时代呢？在那圣殿的幔子裂开以后呢？如果外邦人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与犹太人同为上帝的后嗣，成为一体，那么外邦人是否仍然需要受割礼？他们是否需要守食物的律法？因为正是这些记号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外在记号，标明他们的身份，标明他们的确是上帝在恩典之中将他们分别为圣上帝的子民。如果不受割礼，不守食物的律例，人还能算是上帝的后嗣吗？你可以看得出来，对犹太的门徒来说，对当时的这些人来说，这问题不是人需不需要信耶稣，人当然需要信耶稣，而是信耶稣之后是否还需要守割礼、守食物的律例。有一群奉割礼的门徒与彼得争辩说，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他们并没有否认外邦人的确领受了上帝的道，但是他们质疑彼得没有守犹太人的规矩。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都是犹太人，所以都是受割礼的人，所以路加笔下这一群奉割礼的门徒应该是在所有犹太人受割礼的门徒之中比较激进、最保守、最在乎守摩西律例、最在乎守规矩的人。这群人或者这群人中间有一些人可能就之后成为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些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得救的人。他们或许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提到的奉割礼的人。但是我今天稍微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不应该直接就将使徒行传十一章这些奉割礼的门徒与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自由的假门徒太快的画上等号。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不见得就是律法主义的假门徒，虽然尽管他们的确有律法主义的倾向。你注意，在教会里面有律法主义倾向的人通常其实应该都是信心软弱的人，越在意外在的行为，越在意外在的顺服，其实这个人骨子里心里面他的信心就越软弱，因为他们的信心需要透过外在的行为。 需要透过遵守外显的条例来补强。这群奉割礼的门徒质疑彼得不按规矩与外邦人一同吃饭，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文化习俗的问题，或者种族身份认同的问题。你是犹太人，不应该与外邦人亲近；你是受割礼的人，不应该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他们问题，我们可以说问得好，但是问得不够深入。他们只问了一个肤浅、关乎处境的问题，但是彼得给他们的却是一个非常神学的回应。彼得没有申诉说我入境随俗吗？因为福音要处境化。他没有说宣道理当辅就当地文化，认同下乡文化。没有，彼得他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解说。换言之，彼得诉说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安排，不是人的宣教策略。你们应该都听过处境化，福音要处境化，宣教要处境化，神学要处境化。这个是神学院里面、教会里面永远不会退潮的热门话题。如果你的神学评级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总是可以讲我们要福音处境化。处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用在地人在地处境听得懂的话语，能够接受的方式传福音。这本身其实无伤大雅，那名处境化，圣经翻译是处境化，用台语讲到是处境化。但是处境化往往把保罗那种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什么？因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那个变成我像什么人就传什么样的福音，我像不同的人就传不同的福音。你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吗？保罗的立场是为了忠实传那独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可以吃猪肉，或者我可以不吃猪肉，为要传福音。处境化的福音则是福音要辅就在地人，要辅就在地的处境。我们必须传人听得懂的福音，我们要 modify 修改福音，好叫人可以领受福音。我不知道，我总是觉得与其花时间与精力将福音处境化，还不如花时间与精力将我们的处境福音化。毕竟传福音从来就不是用人的方法，按照人的期待传人能够听、人能够领受的福音，而是按照上帝的方法，依照上帝的道，叫本来就不能、本来就不乐意听福音、领受福音的人，因为圣灵的工作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奉割礼的门徒对彼得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个是，你仔细想，这个是犹太人试图将福音处境化，处境化符合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习俗、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说，是的，外邦人的确可以领受上帝的道，但是他们若要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要和我们一同吃饭，他们必须先受割礼，他们必须守食物律法。你看得出来，这最终不只是关乎是否能够与外邦人亲密的往来，这最终是一个神学上的议题。你今天要求人要受割礼才能够一同用餐，你明天就会说人要受割礼才算为上帝的儿女，你后天就会说人必须受割礼才得救。换句话说，要看人吃什么或不吃什么才算是上帝的子民，你就已经否定十字架福音之全备性。 你就等于说十字架还不够，你就再传另外一个福音。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的问题，也是彼得之后他自己还需要重新学习的议题。但是其实他在去哥尼流家之前，上帝就已经在修正彼得他自己的处境。上帝没有在意象之中说，彼得，我要差你去一个外邦人的家，我要他能够领受福音，我赐下你另外一个福音，好叫他能够听得懂。上帝怎么做？上帝在意象之中教导彼得，他自己必须先改变他自己的文化习俗，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其说彼得去哥尼流那里是处境化的宣教，还不如说是上帝不断的在福音化彼得，或者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属灵术语，福音不断的在更新彼得的生命。处境没有改变福音，反而是福音要改变处境，而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人做不来的。他不会听，他就是没办法听，你讲这个他们听不懂。也的确是如此，因为传福音，人领受福音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该做的不是处境化福音，而是忠心的在任何的处境向任何的人，好人、坏人、正常人、有问题的人、身心健康、身心不健康的人、大学教授、四岁的孩子、任何人、任何处境，忠心宣讲唯一的福音。对不起，我今天花很多时间讲福音处境化，因为我这个议题总是有人炒作，然后我在哪里看到有人在讲这个，我就觉得我必须有所回应。有人总会暗示，你们在新庄，你们传福音一定要处境化，你们在新庄就要传新庄在地人听得懂的福音，好像在淡水河的另外一边，在小巨蛋附近，那边的人就有另外一个福音，他们听得懂。我们的处境之下，我们时常被灌输这种概念，不自觉的灌输这个概念。都市中产阶级的福音是什么？都市中产阶级的福音，婚姻辅导、人际关系、孩子教育法则、职场宣教、青少年的福音是什么？心理辅导、肯定自我。基层人的福音呢？跟他们博感情。下乡的福音就是要认同乡间文化，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对忧患者、忧郁患者的福音就是聆听、陪伴。对任何人的福音就是，其实不是在乎你说什么、你讲什么，要紧的是把你自己分享出去，让人体会到你的同理心、你的见证、你的分享、你的陪伴、你的耐心、你的爱心。很好，都很好，顺便再帮我买一杯咖啡过来。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哪里？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主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圣灵对彼得说，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不要疑惑，不要分辨，不要分别你的处境和他们的处境。处境这个处境那个处境并不重要，吃猪肉或不吃猪肉并不重要。如果你没有福音，那些事情才重要。如果你有福音，处境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道，因为能够拯救人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然后他说，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正像那一天圣灵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一样，在约旦河，父如何向世人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天 在该撒利亚，在那个人哥尼流的家中，我们的主就如何向世人宣告，这群人是父赐给我的，这群人是蒙我所爱，我为他们舍己的。这就是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目的，是见证上帝在人身上的工作，叫人认出上帝子民的身份。那天圣灵降临是叫谁认出哥尼流那群外邦人成了上帝的子民？圣灵那天是对谁在做见证？叫谁认知上帝将哥尼流这群外邦人分别为圣了？谁？犹太人，受割礼的人，犹太人的信徒。圣灵向彼得还有那六个人见证福音真的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女人。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以为这是关于外邦人归向基督，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福音同时归正了两种人， converted two people， 彼得和哥尼流，那六个受割礼的人和哥尼流没有受割礼的一家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福音同时归正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我认为那些奉割礼的门徒，他们不是假门徒，他们是信心软弱的弟兄，因为他们听见这话就不言语，然后呢只归荣耀给上帝。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句话更直接的翻译是，上帝也赐给他们那得生命的悔改。悔改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 metanoia， 回转，这个字的意思不只是转，而是回转归向上帝，不是后悔，而是悔改。谁都可以后悔，丧尽天良的人也会后悔。犹大后不后悔？他后悔，但是后悔对他没有用处，他没有归向上帝。福音不只能够，我们说福音翻转 ，right？ 福音不只能够翻转人的生命，真正的福音是叫人倚靠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回转归向上帝。所以钉耶稣上十字架的犹太人，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你们要悔改，就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本来敌对耶稣的人，如今回转归向，不是只是改变他们的道路，回转归向上帝的儿子。同样的，外邦人领受福音，不是只是改变他们的习俗，不再拜拜，但是他们需要从拜偶像的虚妄之中转向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耶路撒冷的圣徒们认知，圣灵的确证实外邦人也和他们一样信了拿撒勒人耶稣，悔改归向上帝。圣灵印证哥尼流他们是蒙恩的人，就如犹太人一样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这样子彼得他进到哥尼流家中，与他一同吃东西，也许吃猪肉，也许吃穿山甲， I don't know， 这就不再是重点， right？ 重点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福音成为一家人，而一家人本来就应该要一起吃饭。我说这个议题在初代教会并没有就此停止，并没有使徒行传十一章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之后还有机会讨论处境化的这个议题，在十五章的时候。但是今天我想就花点时间检视初代教会如何处理神学争议， 也就是说，面对质疑的时候，使徒彼得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使徒彼得他是初代教会第一个顺服主的命令，起来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是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你注意，在他顺服之前，他已经三次对主说不。他说：“这食物我从来没有吃，这是不可的。”如果第四次他仍然不顺服呢？如果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我不能进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哥尼流他们仍然会得救，他们仍然会听见那叫他们得救的话语，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会去他家，不会是彼得。然而彼得他顺服，他顺服了一个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去宣教有什么不好？但是对第一代初代教会虔诚犹太人来说，必然是很难理解、很难顺服的命令。彼得进了外邦人的家，与他们亲密的往来，而这是不合犹太人的律例的。他与他们一同用餐。所以加尔文在这段经文的注释有提到，一个顺服而热心服事的牧者，他不应该觉得很意外，会有人起来与他争论，会有人质疑他的作为，就像有人会质疑彼得的作为。而这些人总是通常不在乎真理，但是一定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 ，holier than thou。而面对质疑彼得他有什么反应？在教会里面，如果牧者面对质疑，会有什么反应？不顺服牧师就是不顺服上帝。我在座的各位，我们中间没有牧师，我们中间有人以后会按牧成为牧师，也有人要被召作为长老。而如果你忠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必然会有人质疑你。如果你不忠心，你最好祈祷上帝兴起人来质疑你。面对质疑，彼得开口把这事挨次的给他们讲解，说彼得没有视那与他争辩的人为敌人，他把他们看为什么？他们是需要教导的弟兄。他解说自己所领受的异象，哥尼流的异象，他怎么样去到哥尼流的家中，圣灵又如何降临。他说既然圣灵印证外邦人也凭着信心领受了上帝的恩赐，他说：“我是谁？我算什么？能拦阻上帝呢？”你听得出来，彼得非常的宽容，使徒彼得教会的磐石。他没有把门徒们的质疑视为对他针对他的人身攻击。同样的，受割礼的门徒们这群人质疑彼得的作为，他们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质疑彼得的身份或者地位辈分，甚至是他的职分。他们质疑，因为他们就是不明白上帝的安排，也就是说这是神学上的问题，关乎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救赎计划。彼得不能够拦阻上帝，而这些门徒们听了彼得的解释之后，如果还持续的质疑彼得，他们其实不是质疑彼得，而是否定上帝的作为。尽管如此，教会应该容忍、容许、鼓励门徒们提出问题，因为提出问题的人，因为与彼得争论的人，经文说什么？他们是门徒，他们听了彼得的解说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也就是说，既然他们是门徒，他们就是受教的人，门徒们应当提出问题，也应当有人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不是搪塞，不是只是要求你要顺服权柄。 而且回答的问题必须要有其神学基础。如果有其神学基础，提问的人就得造就，就应该闭嘴，就归荣耀给上帝。门徒们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样看来，这个看来背后有非常好的神学。上帝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需要悔改？因为彼得告诉哥尼流，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所立定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如今在天上坐在父的右手边，但是有一天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因为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或大而可畏的日子，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果没有审判，人就不需要悔改。如果你不相信有审判，你也不可能悔改。你知道，不悔改的人问题通常很多，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审判，不相信地狱，不相信有永远的惩罚。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有审判，他知道有地狱，他也明白有永远的惩罚，因为他自己就承担了那惩罚。因此在客西马尼，他三次求父啊，若是可能，将这杯挪去，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那一天为了爱，他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去了自己。但是有一天，他要为了审判，他要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因此也唯独因此，之前把拿撒勒人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需要悔改，也唯独因此我们的主要再来，如今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的外邦人需要悔改，认他为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2000年前引导西门彼得走入哥尼流的家中，这样我们就得以进入你的家中。我感谢你没有叫彼得传另外一个福音，反而叫哥尼流他们听到可拯救他和他全家的道。这道也正是我们所领受的道，是同一个道，是上帝的道，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天父，我求你总是透过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检视到底什么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以至于这个福音总是改革再改革我们的生命，更新再更新我们的教会。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